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李磊传完话就回档案室了，临走的时候看见赵青有点意外的扬了扬眉。 你又来伤天害理了。 他跟赵青以前打过交道，不过接触的过程实在称不上愉快。虽说律师不存在太多的道德观或者是非感，但是像赵青这种翻案如神还专打些颠覆案件的，也真是让人喜欢不起来。已经习惯了这种态度的赵大律师只是笑笑。 警察院现在什么人都收了。 语带双关的说完，赵青没去理会李磊瞬间变色的脸色，只是把注意力又放回到新建身上。 你是现在给我原件，还是要请示下你们处长？ 少用处长压我。 新建不爽地瞥了赵青一眼，然后示意复制先去院门口，他带着赵青去办公室。这边复制到了门口，看见司徒卓还是那身白大褂，脸上被晒得黑了点，咬着根烟，满脸的不耐烦。 司徒， 一直到复制叫了一声，他才转过头，然后拿掉烟。 怎么这么久？ 这都不是问话，直接是数落。他把手上的几份文件递给复制。 这是你们要的几个鉴定，我做完就给你送过来。 复制接过来看了一眼，都是高松那个案子的补充鉴定。 这些不需要你亲自跑一趟吧？ 虽然死亡报告的内容是挺重要的，不过按照他们之前跟司徒卓这个人打交道的经验，让他纡尊降贵的亲自送答案简直是天方夜谭。司徒没回话，只是皱了下眉。 你跟新建学什么不好，偏学他说话这么欠抽。 哪句不招人不待见他不说哪句。复制笑笑不离巨蟹，然后看见司徒要往外走，鬼使神差的又喊住了他。 司徒，赵青现在在院里。 他还记得上次司徒卓听到赵青消息的时候反应有多怪，所以完全是下意识的，他觉得对方可能想知道关于新建那位前姐夫的一些消息。结果司徒只是顿了一下，然后头都没回。 这案子不是他负责吗？我知道了。 之后就摆摆手径自走了。复制手里拿着那几份鉴定书，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司徒卓会亲自来送这一趟。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身回办公楼。赵青看见复制回到办公室，笑着问了一句， 司徒法医是司徒卓？ 复制把档案放在桌上嗯了一声，倒是新建好奇了一下， 你跟司徒是什么关系？ 总觉得这两个人身上有故事，但是似乎并不是什么好的过去。赵青还是笑， 老同学。 复制坐在座位上继续整理审查报告。 这些还不能给你复印？ 没关系，等你们这边方便了给我打个电话就可以，反正小倩很熟。 赵青也没多说，他已经把复印好的资料拿在手里，然后拍了拍新建的肩膀。 什么时候吃顿饭？ 吃完了你跟法庭要求我司法回避。 对于这位前姐夫的做事风格，新建太清楚了。他拨掉赵青的手， 这案子既然是我主诉，你别想那么容易。 后者点点头， 我拭目以待。 既然是协查办案，曹峰自然而然的需要经常出现在检察院里。新建最初对此只是感觉有点不爽，而连着三天都在跟复制吃饭的时候被人打断，他的不爽终于上升成为了愤怒。 你现在是找不到妈妈喂饭了吗？ 看着大喇喇戳在他跟复制中间的曹峰，新建毫不掩饰满脸的嫌弃，压根不是他们院里的人，倒真是不见外。对新建的这种态度，曹峰只是笑笑。 学长开的玩笑真冷。 复制对身边这两个人的互掐甚至都没抬头，扒拉着饭盒里的饭，对于日益糟糕的午饭实在激不起什么食欲。如果难吃也能算是一种突破的话， 检察院这一时甜的要死，一时咸的要命的菜，绝对足以上创业板了。随便就着咸菜一样的菜花吃了两口饭，傅志把汤喝完站起来。 你一会儿还睡觉吗？ 你过去吧，我应该不去。 自从曹峰过来协查，傅志每天中午就都睡在新建的休息室里。虽然其实他并不想这样，但是没办法，睡觉比天大。傅志熬过一天付出的代价是下午打字的时候满眼都是双影，所以在新建让他不要自己抗争自己的时候，果断地选择了妥协。曹峰皱了下眉， 学长如果要午休，我在办公室就行了。 然后新建笑了笑， 你以为办公室没人的时候会让你待着？ 哪怕是同事，不属于同一个分院，所有的资料和卷宗都必须要隔离。或许有些人不太介意这些，但是傅志这种人绝对是把规章制度倒背如流，然后在条规之内万年打擦边球的那类。被这么一说，曹峰愣了下，然后看着傅志一脸困死的表情飘荡而去。余下两个互相看不顺眼的人吃的饭就更是食不知味了，随便塞了两口，新建也准备撤了。曹峰在他站起来的时候突然问了一句， 学长说过自己在大学里的事儿吗？ 站着的男人没回答他，但是也没继续走。 当时他在学校里很出风头，成绩好，教授喜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被推荐，社团也都很喜欢拉着他参加。他当年在大学校园里可是校草的级别，人高，长得帅气斯文，成绩又好。难得的是虽然很被器重，但是人不矫情，所以当时不少人跟他关系都不错，像我这种学弟什么的就更是心向往之，各种的亲近喜欢了。但是当我毕业的时候听说他还是个书记员，我当时还以为我搞错人了。 扬起个笑容却没多少笑意。曹峰看着新建， 我一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学长就这么变了。 没有人会说当时大学里那个傅志会是个胸大无志甘于平淡的人，他压根儿就不是。新建静静地听着曹峰的话，在对方一句傅志变了之后轻轻地扬了下嘴角。 你觉得他变了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 扔下这么句话，新建很潇洒地离开了食堂，只余下曹峰打量的视线一直牢牢紧随其后。新建没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回了休息间。傅志睡得天昏地暗，他开门的声音一点都没影响到他良好的睡眠质量。走进门的新建也没做其他的，只是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盯着傅志的脸，一声不吭地看着。刚才曹峰说的话他不是没产生过疑问，接触傅志这么长时间，他很清楚对方到底用了多少的力，又是用什么心态在工作，完全就不是没什么脾气的人，原则性更是强得跟倔驴一样，牵着不走，打着还倒退。但是他心里好像就是放了一道墙，自己出不来，别人也过不去。曹峰的感觉其实并不能说完全是错的，只是傅志并非是改变了什么，而是把本来掩盖起来的那部分脾气都拿了出来。换言之，现在别人眼里的傅志之所以庸庸碌碌，不是因为他性格太温吞，纯粹是他脾气太大了。想起之前傅志对着大飞时候的反应和态度，新建突然笑了一下，然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下午的时候，新建排了提讯，嫌疑人是个出租车司机，名字叫高松，37岁，有一个女儿，老婆前年因为癌症病逝了，所以就剩下他一个人照顾女儿。开出租的收入并不算多，生活也不容易。被他杀了一家三口的是他的公司经理，叫赵年，本地人，平时为人还算和善，公司内部也没有针对他的处分或者违反操行的评价。在案发之前两天，高松就跟赵年在公司的例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高松还当着很多人的面表示过，赵年就是个专吃回扣的白眼狼，吃里扒外，一边克扣他们的油补，一边还要提高份钱，他早晚要给赵年好看。 之后没到48小时，赵年和他妻子、12岁的儿子全家死在家里，身上被刺了6刀，失血过多而死。高松是自己到警局自首的，他声称杀人的时候喝了很多酒，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满手的血。这也是赵青要打激情杀人的主要原因。他的辩护词上再三强调赵青不属于预谋杀人，喝酒是很明显的刺激诱因，而且他是在案发之后主动投案，主观上是主动认罪，所以应该从轻量刑。当然，这份辩护词在新建眼里根本连三个字都看不下去。他当时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份辩护词的时候，是直接甩到桌子上， 异想天开。 赵青就在旁边，但是没说任何话。直到新建和复制提讯高松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赵青会用这样一个在刑诉案中成功案例屈指可数的激情杀人作为辩护。